心的种子，又要一种风流的气质，笑容微带温柔，她的要求。少带一些害羞的表情，眼中依然炙热的恋情，最好有点成熟，她的要求。要求会不会太多？怕他这样对我说，梦想的男孩是这种轮廓。怕他这样对我说，怕他直接对我说，不是我。眼中依然炙热的恋情，最好有点成熟，他的要求。那么多的角色，他却说这是最少的选择。怕他这样对我说，如此的要求会不会太多？想的男孩是这种轮廓，怕他这样对我说，怕他直接对我说，不是我。像一男孩。